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 Somebody to share the rest of my life, share my innermost thoughts, know my intimate details. Someone will stand by my side and give me support, and in return she'll get my support. She will listen to me when I want to speakabout the world we live in and life in general. Though my views may be wrong, they may even be perverted, she'll hear me out and won't easily be converted to my way of thinking. In fact, she'll often disagree, but at the end of it all she will understand me. 城寨有樂的星期六四點鐘的時間了。今站咧有落嘅咧，就系大家一听到第一首送俾大家嘅呢首歌咧，都知道我想讲咩噶啦。呢首歌系嚟自我好喜欢嘅一队英伦嘅乐队啦 ，Depeche Mode 嘅作品《Somebody》。 对我哋八十年代开始探索呢个感情世界嘅后生仔嚟讲咧，呢首歌咧就系差唔多开窍嘅作品嚟嘅。咁因为你知道比较翻咧，即系八十年代初咧，就好多中文嘅情歌咧都系讲紧失恋啊，我中意你，你唔中意我啊，我又后悔，你又后悔啊，呢啲咁嘅嘢。Somebody 呢首歌咧都有啲杂音啦，沙沙声啦。咁但大家唔好俾呢个背景所蒙蔽咧，其实呢首歌咧系有一段心跳声喺度。咁系令到呢首歌咧好特别。咁 Somebody 嘅歌词咧系好直白嘅，唔系净系讲紧我有几爱你咁简单，而系我希望你点爱我。喺感情嘅层次嚟讲咧，系升咗呢嘅其实。咁佢就话希望咧有一个人咧系可以同我分享以后嘅生命啦。我希望可以同佢有好多交流啦，即使我嘅意见同佢唔同都好啦，佢唔同意我嘅嘢都好啦，佢最终咧其实佢系会明白。喺嗰个年代嚟讲咧。呢首嘅作品咧，系打开咗我哋对感情世界嘅另一个窗口。今日城寨有落嘅主题咧，就系讲爱情啦。流行文化里边咧，大家唔好以为全部都系讲社会啊、政治啊呢啲咁嘅嘢，大部分其实都唔系讲呢啲嘢，大部分系讲爱情。因为流行音乐咧系一个情感嘅表达。咁喺人嘅情感嘅世界里边咧，喜怒哀乐、爱护欲咧，其实不外乎都系围绕住咧男女之间嘅感情。可能有男男啦，或者女女啦，但都系一种嘅所谓爱情而产生嘅。咁所以咧，流行音乐自然咧，大部分嘅主题咧，都系表达我哋对爱情嘅睇法。但究竟呢种爱情嘅感觉喺我哋嗰个年代听有冇共鸣嘅咧？咁样嗱，好多时咧，我就系话一啲嘅 Canton Pop 里边咧，系一种以洗脑嘅 loop 嚟 loop 去啊，等等呢种嘅简单嘅一种曲嘅曲式嘅结构咧，嚟去令到大家。朗朗上口啊！咁亦都可能通过一啲金句啦，喺每晚嘅无线或者丽的电视剧之前播出，咁就晚晚一个礼拜听足5晚咁样，自然就好快就会识得唱啦。咁而佢嘅金句咧，亦都成为咧就家传户晓，一路流传到今日。但系究竟佢哋嘅歌词里边嘅情感世界系咪咁深刻，系咪表达得咁真实咧？未必噶，可能只不过因为朗朗上口，或者因为嗰句金句嘅啫。咁反而咧，我觉得情歌好多时咧，佢独立地去生存咧，系冇咁多吸引力嘅。我发现情歌好多时咧，反而系依附喺电影啊、小说啊，即系其他嘅文学创作或者系艺术作品里边咧，佢会带俾你嘅感觉咧，系会更加深刻。因为八十年代咧，大家都知道咧，就系流行一个新嘅乐器叫做 synthesizer 电子合成器。咁呢啲電子合成器咧，就取代咗過去啊喺搖滾樂裏面嘅電吉他啊、鼓啊、鋼琴啊或者低音提琴啊等等呢啲嘅樂器嘅組合。咁有啲樂隊甚至咧就揸住一個 synthesizer 就可以走天涯噶。咁亦都係啟發咗之後香港嘅大明一派啦。喺當時嚟講咧 ，DM 係一隊比較潮嘅樂隊嚟嘅。咁 DM 當時最先彈出咧，唔係喺美國，佢最先流行嘅咧，其實喺英國同埋喺歐洲。出奇地咧，佢喺東歐同埋西德咧開始流行嘅。咁大家都明白嘅，西德咧本身係有一個好悠久嘅電子音樂嘅傳統咧。包括即係一個最經典嘅組合啦 ，The Kraftwerk。咁可以咁講係 DM 嘅開山祖師啦，或者佢嘅音樂創作嘅傳源。佢一首歌就係開始喺成個世界開始流行起上嚟。我哋認識呢個 Depeche Mode 嘅咧，其實係嚟自 People Are People 呢首歌。咁反而 Somebody 呢首歌咧，就因为唔系一首用 synthesizer 喺当时嚟讲系一个潮流乐器所合成嘅一个音乐，咁所以咧大家就好似咧将佢咧就唔系摆一个好重要。相比起呢、這个譬如 Master and Servant 啊、People Are People 等等呢啲咧，就冇乜人咧系而家今日咧再攞翻出嚟播。就亦都系因为佢唔系咁多人想识呢首歌咧，仲有一种嘅 best kept secret 嘅一种感觉。电影叫做《最爱》，电影的主题曲林子祥的《最爱是谁》。 在世间寻觅爱侣，沉默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今已碎， 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咁呢套電影咧，其實係喺80年代中期咧，1986年嘅叫做《最愛》嘅作品。男主角咧就係林子祥飾演嘅一個律師啦，而女主角咧就係做佢秘書嘅苗軒仁，同埋另外一個咧同佢有一段關係嘅呢個張艾嘉。咁故事係倒敍嘅方式嘅，就係呢兩個女人好多年之後咧，大家即係重遇啦，喺度飲下午茶嗰陣時咧，一路咧就復述翻佢哋咁多年嘅經歷。咁其實佢哋兩個咧同時都係中意咗林子祥，而林子祥咧就喺同呢個苗軒仁結咗婚之後咧，仍然同呢個張艾嘉咧係維持住呢個婚外情。咁亦都生咗個仔啦，幫佢。咁最後尾張艾嘉係苗軒仁用計仔咧，就令到張艾嘉咧死心，咁就離開咗佢，嫁俾個醫生。咁就到林子祥死咗之後咧，呢兩個女人就再見面咁樣。喺80年代有一套咁中產，同埋咁文藝腔嘅電影咧就好少有，因為80年代嘅香港就唔興呢種 style 嘅電影，係大眾嘅一個市場。咁所以電影通常都係鍾意嗰啲阿郎的故事，嗰啲激情啊、天若有情嗰啲啊，華爾一路爆曬光啊，一路成個頭盔都係血啊，吳善年就穿住呢個婚紗喺度天橋嗰度跑啊。咁我諗即係當時亦都感動咗唔少 MK 仔嘅其實。咁但係我哋當時係大學生嚟㗎，唔係咁接受呢啲天若有情嘅感情。咁所以咧就反而咧就係一種嘅中產文藝腔咧，就係呢個1986年嘅《最愛》。我記得嗰陣時係讀緊大學二年班啦。我電影嘅主題曲咧，亦都係有兩個版本嘅。一個廣東話咧就係由林子祥主唱嘅《最愛是誰》，填詞嘅咧就係我中學嘅師兄啦，潘元亮，幾早熟嘅填詞人嚟嘅，即係喺咁嘅年紀咧可以寫出《最愛是誰》嘅作品。呢首歌係講緊好多年之後回望自己嘅感情世界裏邊咧。自己揀咗嘅一生所爱，其实未必系自己最中意。而去到最后尾咧，去到最后尾，其实冇俾答案。其实究竟自己最中意嘅系边个咧？答案可是绝对，其实我都唔知道。最后尾其实都几灰、几虚，同埋几飘渺。任每天如雾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嗱，对我哋嗰个年纪嚟讲，就叫做少年不识愁滋味啦。相对起 Depeche Mode 嘅 Somebody 咧，其实《最爱是谁》呢首歌咧，系超越咗我哋年纪经历所面对嘅世界。因为嗰阵时咧，仲系追求紧新鲜感啦，见一个中意一个啦， 追求刺激啦，同埋咧系重口味嘅爱情，就唔会明白到咧呢种即系岁月如歌啊，淡淡如流水咁样过咗去之后嘅情怀嘅。喺我自己对情歌喜爱嘅排行榜里边咧，作曲嘅咧，卢冠廷肯定系第一位。潘元良嘅作品亦都有好多首咯，但系咁多年嚟，呢首歌咧都系咧喺香港好多人心里边咧占紧一个几重要嘅地位。个原因就系因为佢早熟，呢首歌流行嗰阵时咧，其实我哋冇经历过咁多嘢。去到呢个年纪啦，开始回望自己嘅二三十年嘅感情世界嗰阵时咧，可能咧就喺嗰个 moment 咧，呢首歌里边嗰种嘅犹豫不决，对自己嘅选择嘅怀疑咧，可能先至嗰下先至出嚟腰你个心，腰你个肺。广东话嘅版本，我觉得系感情系直接嘅。呢一套电影嘅台湾版嘅《最爱》就由潘越云、张艾嘉都唱过。但我反而最喜欢嘅咧，就系由呢位大叔李宗盛唱嘅版本，填词嘅钟晓阳。歌的前半部和歌的后半部是两种的世界，两种的感情。曲的转折和歌词的转折都相当之大。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我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忧，你的愁。 难免多情，你竟和我一样。 即系对我嚟讲咧，台湾咧，其实同日本咧，我最中意嘅歌手咧，都有一种大叔 feel 嘅，可能同自己差唔多可能。譬如台湾嘅陈星啦，日本嘅桑田佳佑啦，其实我觉得陈星同桑田佳佑好容易捞乱嘅。咁就桑田佳佑可能好多人唔知啦，但你哋会听过《真夏之果实》，即系呢个张学友嘅改编过嘅呢首歌系。唔记得咗歌名添，而李宗盛咧，亦都系另外一个我好喜欢嘅大叔，唔系佢私生活啊，佢唱歌嘅方式有少少系一种沧桑味。咁呢首歌咧，钟晓阳填嘅歌词咧，同阿潘元良最大嘅分别咩咧？其实佢有扭桥喺里边，即系有一个转折位。你一开始听，你以为觉得系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酒，若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即是好像很 sweetie sweetie 咁啊！但系跟住就有个转折啦，生来为了认识你之后与你分离，我出世喺呢个世界上边，其实系为咗要同你一齐，然后佢系同你分离，咁最后尾嗰段反而至系见真章啦，就系我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现在想起来最爱的是你，即系话佢哋已经分开咗。钟晓阳用一个好婉转的方法讲出，其实最爱是什么意思呢？最爱通常是过去式的，亦都是回应着潘元良的问题，就是你未必会知道，可能是分开了很久之后你才会知道。所以我觉得台湾版和粤语版呢是各有所长，潘元良的作品有广东话流行音乐那种的直接简单，富裕大众中学生都会听得明白的，而钟晓阳这个呢，你是要嗒落才有味，所以我揀来的就是这个满身沧桑味的李宗盛的版本。最爱是谁这套电影呢，我觉得是一个香港爱情片的奇葩的，就是在86年呢就可以拍出一套这样的主题的电影。很多歌星都唱过，我仍然最喜欢的就是我当初那只黑胶唱片里面原唱那位 Teddy Robin 的《这是爱》。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艳阳下有若灵犀与暗地两相同，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鹅，空中往返，心变做连理树，以那春风。就他朝怕骤然失去，夕阳下百丈情丝暗地两低弄，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花间往返，花也在含笑，怎春意之中。寒雨暴至，秋风竟吹散春梦，无语轻烟添我迷蒙，问何日方可再复见，云雾散始终不再现，失去影踪。 是爱，似骤来，今朝已骤然失去。是场梦，泪若泉涌，再没法牵动。空叹息，心仿似天边一孤鸟，影孤着家，悲世事常变幻，转眼一空。 泰迪罗宾呢首《这是爱》咧，就同之后关淑仪啊、张国荣啊等等唱嘅版本好唔同。我觉得 Teddy Robin 唱嘅广东歌咧，系有一种斜斜地嘅感觉嘅。其实《胡月的故事》嘅主题曲嚟嘅，其实1981年许鞍华嘅作品，系有一个香港嘅时代背景喺度嘅。许鞍华喺70年代尾，79年、81年同埋跟住嘅呢个82年咧，连续三套嘅电影咧，都系用越南嚟做背景嘅。第一套的作品叫《来客》，就是1978年，就不是电影，是一个狮子山下里面的电视剧集。然后1981年就拍了这个《胡月的故事》，主题曲就是《这是爱》。82年就拍了这个商业上更加成功的《投奔脑海》。今天的香港人呢，我相信是没办法理解为什么我们那时候会用一个越南来做背景。但在我哋细个嗰时咧，我哋打开报纸，中文嘅报纸《快报》好，《华侨日报》好咧，头版嘅系国际新闻嚟嘅，唔系话咩强奸案啊，唔系有人自杀啊呢啲咁嘅嘢，而系咧印支半岛嘅战争，包括系越南战争啦、巴黎和谈之后呢个北越闪电进攻呢个南越，然后攻陷呢个西贡啦，1979年嘅中越战争啦，79年之前78年嘅越南入侵呢个柬埔寨啦，赤柬同呢个红心火拼啦等等。都在我哋留低咗一个记忆喺度。咁而喺北越攻陷呢个西贡嗰时咧，越南喺呢个1978年左右就开始大规模嘅排华。咁咧好多华人咧，其实佢哋系越南嘅华裔，就离乡别井咧，就搭上呢个船民之路，就系咧喺南中国海一路咁样过嚟香港。咁第一艘抵港嘅越南船民咧，就系汇丰号同埋天运号。咁当时香港政府系唔俾佢哋上岸。咁好多人係即係激動到喺船上面跳咗落水啊！引起一個好大好大嘅爭論，持續咗10多年，其實就係關於越南船民嘅問題。當時喺呢個聯合國嘅難民會議裏面咧，英國就幫香港就宣布成為第一艘容港，即係話船民嚟咗香港之後咧，最先喺呢度登陸。我哋面對嘅同今日喺歐洲咧面對嘅敍利亞難民問題，其實我哋早好多已經面對，就係由共產黨輸出革命所導致嘅印支半島嘅難民。咁就開始設立呢個屯門嘅望后石嘅船民營啦、白石嘅船民營啦等等。咁胡月的故事咧，就係喺呢個船民營裏面發生嘅。周潤發飾演嘅男主角胡月咧，就係一個喺越南嘅一個殺手嚟嘅。咁嚟到香港做船民咧，走嚟香港之後咧，就同筆友廟軒人咧就相認啦。咁喺船民營嗰度咧，大家咧就認識對方。咁但係呢個胡月呢，佢真正鍾意嘅呢，就係另外一個女主角鍾楚紅，叫沈清。咁就兩個希望一路呢偷渡去美國開展新嘅生活。咁結果呢，蛇頭就睇中咗呢個鍾楚紅呢，其實就想賣咗佢去菲律賓做呢個妓女。咁去到菲律賓準備再轉機去美國嗰時呢，就胡月發現見唔到呢個鍾楚紅，所以就留低咗，之後就想去救返佢出嚟。咁之後就喺菲律賓裏面做咗一個壞蛋嘅手下啦。咁而呢個沈清同佢亦都係冇辦法喺埋一齊嘅，最後尾係即係喺一啲嘅綁架人質事件裏面咧，呢個沈清咧就俾呢個飛刀吉死咗，鏡頭最後尾胡月咧就係抱住呢個沈清海葬嘅。其實咁越南船民好多悲劇嘅，因為咧就佢哋原本好多係知識分子啦、中產階級啦，因為政治嘅問題俾越共迫害，嚟咗香港之後咧就禁閉式嗰陣時嘅越南難民營係唔准出嚟嘅。咁亦都爆發過多次騷亂啦，地區人士亦都反對得好緊要啦，聯合國難民公署亦都走咗數啦，唔肯還嗰筆錢俾香港政府啦等等。喺80年代成長嘅人咧，越南船民係我哋嘅記憶嘅一部分。咁所以香港嘅導演當時咧係同個社會嘅關係好密切嘅。許鞍華當時係一個新晉嘅導演， 胡月的故事拍得成咧，就真系要多谢呢个张坚庭嘅。其实张坚庭系电影嘅编剧，咁咧就因为大佬拍咁嘅题材咧，就冇乜人敢投资嘅，仲要去到菲律宾出外景啊等等。咁结果咧就张坚庭帮佢揾咗当时一个大家姐嗰种 style 嘅呢个朱城嘅电影嘅老板娘李小霞，咁咧就投资呢个胡月的故事。咁这是爱呢首歌咧，泰迪罗宾唱起嚟咧系好符合电影里边周润发呢个亦正亦邪嘅人嘅角色。咁但系这是爱咧，佢歌词咧亦都系咧，我哋少年时代系冇办法感受得到嘅，系要经过好多时间之后咧，先至明白得到爱情有阵时系唔会有好结果嘅。情歌咧两种咧，我觉得一种就系 Sweetie Sweetie 啦，你爱我，我爱你啊，哥啊，妹啊嗰啲啦，即系早期嘅呢个双声情歌嗰类啦。大部分其实系咩咧？其实系表达一种无奈同埋遗憾嘅作品为主嘅。嗱，咁样先至 last 得耐嘅。因为通常我哋对太过美满嘅爱情咧，旁人嚟讲系冇兴趣嘅。其实，但系通常正正就系感情有充满住遗憾啦，充满住千疮百孔嗰阵时咧，你先至会咧有一种反刍嘅感觉，就系、是、好似牛食嘢咁，到咁上下有一段时间就呕翻出嚟，然后又再食翻落去咁啊，唔系特登想嘅。当你反刍紧自己嘅一啲嘅充满遗憾嘅爱情嗰阵时咧，其实系因为你听咗啲情歌。严浩的作品，都是跟电影有关的。起初不经意的你，主唱陈淑桦，和少年不经事的我，滚滚红尘，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像是人世间的错。前世流传的因果，众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刹那阴阳的交流，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本应属于心，他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滚滚红尘咧就系1990年嘅，攞咗电影金像奖，亦都攞咗呢个金马奖。剧本咧就系由三毛创作，女主角系林青霞，男主角系秦汉。咁大家听落去会唔会系翻翻去70年代琼瑶嗰种嘅爱情咧？咁样其实就唔系嘅。我当时睇呢套电影咧都几感动，因为佢系一个大时代嘅背景嚟嘅，系由呢个民国咧抗日啦，然后一路到国共内战啦咁样。咁、那个蓝本咧，我觉得就系、是。才女作家张爱玲同呢个被称为汉奸嘅才子胡兰成之间嘅苦恋嘅故事嚟嘅， 咁前半段就好相似嘅，就是、因为咧就系讲即系林青霞系即系个爸爸，因为得唔到爱情，所以就对个女都好 harsh 嘅，咁就成日囚禁喺个阁楼里边，同张爱玲嘅即系早期嘅经历系相似。咁咧就佢有一个好好嘅朋友啦，就系、是、张曼玉啦。咁就佢亦都系一个即系沉醉于创作小说嘅人。咁咧就跟住对世事不闻不问嘅，其实。咁但系就抗日开始嗰阵时咧，就认识咗一个帮日本人做嘢嘅呢个秦汉。咁當然亦都係現實裏面嘅湖南城啦。咁湖南城大家都知道，其實一個相當之有文采嘅。咁最近一位台灣嘅年青女作家自殺咧，據說亦都係因為細路女嗰陣時啊，補習社裏面暗戀嘅補習社老師性侵佢。咁而呢個叫做湖南城情已結啊，因為張愛玲同湖南城嘅年紀咧都有一段距離，但係因為仰慕呢個湖南城嘅文采，所以咧就變成係愛情。最終就係個時代令到我哋冇辦法喺埋一齊嘅。咁因为呢就林青霞最终係将佢能够逃离中国大陆，即係喺国共内战国民党失守之前可以逃离大陆嘅船飞呢，就俾咗湖南城，然后自己呢就留咗喺大陆。咁到好多年之后啦，当呢个阿伯返去中国大陆，咁交俾佢嘅呢只係一个林青霞嘅骨灰同埋佢创作嘅一本小说。咁就个故仔就完咗啦。咁所以陈淑华呢首歌呢，其实我觉得个歌词呢係好能够配合到个电影嘅，大家都知道红尘喺中文嘅寓意里面咧，就系嗰种残酷嘅一个现实世界。咁好多时候我哋讲话误入红尘啊，就系咧为情所困啊，就喺现实嘅世界里面咧，就走入咗呢个爱情嘅陷阱里面。咁张爱玲同胡兰成嘅古仔当然系啦，咁现实上嘅张爱玲最后屘亦都系嚟咗香港啦，做过邵氏嘅电影编剧啦，喺美国新闻处工作啦。创作嗰啲反共嘅小说，跟住就去咗美国，嫁咗俾一个老嘢叫做赖雅，一个60年代嘅一个文学家。咁咧就亦都相当老道嘅。咁之后咧就张爱玲就过住一个半隐居嘅生活。咁财政上啊亦都几困难。咁就靠当时皇冠出版社咧，即系有佢小说版权嘅个老细咧，就去接济佢啊咁样。《滚滚红尘》呢套电影同埋呢首主题曲咧，同喺香港嘅流行程度咧，就随住当时音乐工厂即系罗大佑呢班人嚟香港之后咧，大嘅台湾歌星嚟咧，咁出一啲嘅集锦唱片咧而流行嘅。嗰套电影唔系太普及，不过喺严浩嘅作品里边咧，我觉得算系差唔多系最好嗰部嚟啦。爱情故事好多时喺一个嘅大时代背景里边咧，先至能够咧系去体现到嗰个起伏跌宕。嗱，同日本嘅爱情电影、爱情世界又好唔同嘅。滚滚红尘是一个即是民国抗战战乱分离相爱没办法在一起，不是因为你爱错人，而因为个时代，因为政治等等各种原因，所以突显出爱情那种的脆弱无力、苍白无力。但是在80年代尾90年代初呢，对香港一般我们这年纪的爱情观念影响最深的呢，不是来自港产的电影，也不是来自无线的电视剧，是来自日本的电视剧，我哋叫日剧嘅黄金时代。我相信今日妹妹仔迷恋嗰啲韩剧嘅程度，远远比唔上我哋当日日剧嗰种嘅影响咁深。而家就好似一种潮流时尚咁样，但系嗰阵时咧，实际系一种角色嘅代入啊。当时咧喺香港流行嘅日剧，除咗电视片集之外咧，仲有日本嘅爱情漫画，而其中最出名嘅咧就系柴门文呢位嘅女漫画家。咁柴门文创作咗嘅几套嘅爱情漫画，最终拍成日剧咧，都大受欢迎嘅。收尾亦都有台湾版嘅添。咁就《爱情白皮书》啦，《东京爱的故事》同埋《同班同学》。嗱，最影响最深，我觉得咧就系《东京爱的故事》。点解咧？因为佢拍成日剧之后咧，香港咧就好多人咧都相当迷恋呢个漫画嘅女主角，由铃木保奈美主演嘅呢个赤名莉香。咁就男主角就係呢个原子呢，叫做即係织田裕二所主演嘅。咁而另外一个女主角关口里美。咁呢就好简单嘅啫，两个女主角都鍾意咗呢个男仔。咁但係呢，赤名莉香呢係一个好主动、好进取、性格好爽朗，但係对爱情嘅占有好犀利嘅一个人。而关口里美就係一个好传统嘅日本嘅一种好平凡嘅白领。咁最终呢个男主角呢就揀咗唔係赤名莉香，而係揀咗呢个关口里美。即係我哋嗰个年代，如果你係听緊我哋节目嘅我咁嘅年纪嘅女性呢， 就一定嘛嘛声。点解呢个源自咁冇用？佢拣咗一个咁平凡嘅，而唔敢去选择敢爱敢恨嘅赤名离乡咧咁。喺呢个时间，我就拣咗呢个《东京爱的故事》嘅主题曲，小田和正嘅《突然而来的爱情》。听到呢个小田和正嘅声音，系咪真系满怀回忆呢？嗱，我就系嘅，因为咧，《东京爱的故事》咧，系我相信系喺八十年代尾咧，九十年代初咧，其实系即系对香港由二字头、三字头嘅人嚟讲，到四字头咧，我相信都冇，即系每一冇乜人唔受佢影响。个原因咧就系话就话系《东京爱的故事》，其实都可以系《香港爱的故事》，因为。呢、这个差唔多每一个男士啊，由一开始我播嘅《Somebody》到呢个《最爱是谁》啊，其实都系同一个主题。咁就柴门文嘅漫画作品咧，当时就系喺八十年代尾咧，八八年就一个漫画嘅杂志里边连载嘅。咁就收尾咧就拍成呢个日剧。咁就香港行嗰阵时咧，应该系九十年代初九二九三年度啦。 嗱，佢咧就源自就中意咗佢嘅同學，個同學咧就係呢個叫做李美。咁咧就佢有個同事叫做李香，李香咧就成日即係鼓勵佢去追呢個舊同學。咁就但係咧，源自慢慢慢慢發現咧，自己原來中意咗赤名李香，即係俾佢嘅嗰種性格啊所吸引。咁但係咧，李香嘅性格就幾極端嘅，其實對愛情咧好執著，亦都咧係一種好強嘅佔有。咁所以最終咧，點解令到大家即係到幾十年之後咧，仲會念念不忘咧？就因為大家對於永未完治嘅選擇，到今日我哋都唔贊成。就係點解佢要揀咗呢個咁平凡嘅女人？我哋到呢個年紀諗下諗下咧，其實你問我，我會支持翻佢嘅決定。嗱，舊年咧，日本嘅漫畫周刊宣布咧，柴門文咧就會再續25年之後嘅《東京愛的故事》，主題就係話25年之後。源自要为了他的女儿去筹备婚礼的时候再遇赤名李香，究竟会不会在黄昏时间爆发这个黄昏之恋呢？这样我就没看过那个柴门文的新作，就如果大家看过的话告诉我，究竟他们两个会不会有事发生？我希望不会有事发生。当时呢，我记得我都在 Facebook 讲了，我不希望有这个续集出现，因为我不觉得源自当时的选择是错的。好激烈嘅感情咧，系会即系一种嘅浓烈嘅感情爆发嗰下咧，好似烟花咁灿烂。但系如果系选择一个同你 share the rest of your life 嘅人咧，未必系呢种人嚟嘅。我一开始播嘅《Somebody》咧，其实佢系讲出咗我哋对感情除咗有自己嘅一种主观嘅 expectation 之外咧，其实亦都有一啲好功能性嘅一面。佢可能系你嘅爱侣，亦都可能系同事。佢系你嘅 companion。如果一个好激烈嘅爱情嘅人，佢可以系你爱侣，但系佢会唔会系你嘅 companion 咧？系你嘅友伴咧？可以分享你嘅人生，可以唔赞成你嘅观点，但系 understand 你咧？所以我觉得柴门文当时嘅决定系冇错嘅。其实呢个《东京爱的故事》有人就话三大神剧啊，当时就系《Love Generation》、《东京爱的故事》同埋呢个《悠长假期》。如果三个去排呢，我觉得呢东京爱的故事就排第一。我第二揀呢，我就一定会揀呢个 Long Vacation, 悠长假期。回れ回れ Merry Go Round, 大きして止まらないように動き出したメロディー ラララララララ so久保田利伸，亦都系一个喺日本好有地位嘅男歌手啦。咁我觉得山口智子喺《悠长假期》里边嘅演出咧，系光芒四射。其实亦都比起咩日剧女王嘅松隆子啊，或者系呢个竹内结子啊，或者系 我覺得甚至是比呢個鈴木保奈美咧做得好好，因為嗱呢、這個古仔就好得意嘅，其實喺嗰陣時嚟講都幾即係幾前衛。山口智子就做一個中女，一個30岁嘅又對自己冇乜信心，做極都唔紅嘅一個女 model。咁就頭頭碰着黑，結婚嗰陣時咧就俾人滾埋，錢又冇埋，咁咧就被逼咧就要同佢嘅呢個走佬嘅未婚夫嘅朋友，就係、是、當時啊未成為日劇天王啊呢套劇之後咧。就开始弹起嘅木村拓哉所饰演嘅赖明咧，被逼住埋一齐啦。赖明咧就系一个钢琴家嚟嘅，叶山南就系山口智子喺呢个悠长假期里面嘅角色啦。呢、這个所谓嘅 long vacation 嘅意思系咩呢？就系、是、赖明为咗鼓励呢个叶山南咧，就同佢讲，其实呢段时间你可以当做咧系神俾你嘅一个悠长假期，咁样去面对自己嘅逆境。咁、那个古仔能够令到人哋即係追路追落去嘅呢，係睇佢哋两个相濡以沫互相扶持嘅嗰种感觉。咁就亦都刻画到呢山口智子嗰种嘅忐忑，就係话呢佢又想木村拓哉喺钢琴比赛里面成功，成为一个出色嘅演奏家。但係佢又知道如果佢成功咗之后呢，佢就要离开日本去波士顿工作等等。咁究竟佢想佢成功定唔成功呢？咁样。咁我觉得山口智子吸引嘅地方呢，其实佢就冇啊铃木保奈美咁样成日喺度即系卖嗰个笑容嗰个可爱样，因为佢做一个中女嚟噶嘛，其实咁就好可惜嘅。其实山口智子拍完呢一套日剧之后咧，就结婚，跟住就好耐冇见佢。咁而喺呢套戏里边做 Kelly Fair 嗰啲咧，实际上个个最后尾都红晒，包括原本木村拓哉追佢嘅同学就系松隆子啦，亦都有呢个广末凉子啦，亦都有竹野内丰啦。嗱，我哋讲啲站名咧。其实都是我哋喺90年代中所追捧嘅一啲日本嘅电视明星嚟嘅。咁竹野内丰系啦，仲有反町隆史啦，唐泽寿明，即系山口智子个真实嘅老公，反而就唔系咁多人追捧。嗱，头先我讲无论系赤名莉香啦，即系铃木保奈美啦，同山口智子嘅角色啦，或者 Love Generation 里面嘅松隆子啦等等啦，其实咧嗰个角色刻画都好细腻嘅，佢哋个感情嘅变化、心思啊。患得患失啊，对幸福追求嗰种嘅坚持，但系又惊失去嗰种感觉咧，系刻画得好细腻。反而男主角咧，我就觉得唔知点解，通常都系骑骑咧咧、淡淡散散、柔柔弱弱咁样嘅。咁我就谂起好似会唔会系等于好似喺日本 A.V. 里边，通常个男主角都系秃头大肚腩嘅，令到大家有呢个代入感啊嘛。咁今日我哋成寨有落。就是叫做 To Lovers， 就是情歌专题啦，咁就送俾所有为爱情而活嘅人咧。咁如果你问我咧，到最后尾结尾揀边一首歌嚟做一个总结咧，我系会揀卢冠廷嘅《一生所爱》。嗱，呢首歌系《西游记》，即系周星驰喺香港拍嘅《西游记》，咪大陆拍嗰套，而系《西游记之大结局仙女奇缘》啊，即系刘镇伟嘅作品里边咧嘅主题曲嚟嘅。咁大家都会记得个场面咧，就系当至尊宝啊变成孙悟空，变咗只马骝仔，要跟随呢个唐三藏去取西经啦。佢冇办法再同呢个佢所爱嘅人朱茵喺埋一齐，咁就喺呢个城楼里边咧，见到佢同呢个夕阳武士啊喺度对视，咁咧佢就上咗呢个夕阳武士嘅身，然后咧就即系揽住阿朱茵，咁就系嗰首歌就喺呢个时间就个音乐就响起。咁卢冠廷呢首歌咧，佢话佢作呢首歌嗰阵时就冇睇过个电影噶，就系刘镇伟咧去佢屋企咧去交代咗究竟个古仔讲乜。咁大家都知刘镇伟系边个咧？就系喺电影里边饰演菩提老祖菩提子嗰个肥佬嘛。咁佢就话好简单嘅啫，佢话阿卢冠廷首歌咧主题500年嘅爱情最终都冇办法开花结果。冠廷当晚听完之后就完成了这一首《一生所爱》。我希望大家听这些歌的同时里面会想到，就是哦，原来曾几何时 Love Generation 或者是 Long Vacation 一句对白一句台词可能是启发了你对爱情的看法。今集时间差不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成就有乐，拜拜。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 划过。